流行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广告过后古月和你继续分享，让我们一会儿见。 Thank you.

流行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